超過50,000座建築物需要緊急拆卸，嚴重受損的建築物在210,000座以上，另外有270,000多座建築物輕微受損或者未受損。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帶嚟大致晴朗同乾燥嘅天氣。下週本港各區嘅相對濕度普遍維持喺50%左右。預測本港天氣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同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聽朝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日相當温暖。下週初至中期風勢逐漸增強，朝早清涼。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7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12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7点，跌1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升5.6；盈富基金21.14，升2毫；美团148.3，升2.4。阿里巴巴102.1，升1.2；恒生中国企业71.72，升8.8；京东集团212.6，升10.6；中国移动57.75，升1.15；香港航天科技11.02，跌3.88；一明生物57.85，跌2.6；百度集团148.1，跌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464，瑞士法郎8.51，澳元5.435，加元5.87，新西兰元4.944，欧元8.405。每百日元对港元5.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6点，系升194点。港金报17,25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5美元，卖出183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屯门嗰边嘅交通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青田交汇处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不过多车啦，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咁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受到影响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嘅。之前因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发生过意外事故啊，所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啦。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港岛路面咧，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现时都较为多车嘅，大坑莲花宫有临时交通安排，由而家去到黄昏嘅7点钟，莲花宫西街、莲花宫东街、景贤里同埋莲花街都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嘅。而九龙方面呢，红磡嘅观音庙嗰度都有临时交通安排噶，由而家去到今晚嘅11点，红磡嗰边嘅平治街、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都有啲临时封路改道措施。西九龙公路而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至到南昌公园段就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非常之有才华啦，非常之靓啦，非常之 做乜将个靓摆最尾啊？你唔敢摆第一个啊？ 唔系，因为我想讲嘅，我通常都唔系重视啲外表嘅人嚟。 哦，系啊， 系啊， 哦，所以、 啊、所以大家六点 咁，你娶咗老婆即系 诶，唔系佢唔代我唔重视，唔代表佢冇噶嘛。啱啱啊！你唔可以咁样， 俾唔到个氹你晒先。我最唔重视就系外表啦。咁 你老婆， 佢系真系就系样样嘢都有，咁就系最完美咯。 哦，即系 唔系先点会拣做老婆啫 ？bonus 嚟嘅，所以嗰个系、 啊、 本身唔系睇样噶。 即系本身佢冇我都咁中意啦，佢仲要有喎、啊，哇！唔娶都唔得啦，真系 求生意好强啊！你 OK 噶，都训练有素啊。咁啊，六点钟大家可以听到啊，龟卓瑶 Nancy Kui 嘅访问啦。咁啊，今日咧，我想分享嘅嘢就系咧，最近骚动嘅听众好比例啊。最近讲完一啲话题之后咧，大家都好踊跃咁样分享一啲嘅古仔。 好似上次讲完吸尘机，就 follow up 有 就有呢一个嘅 史诗式嘅故事啦。 冇错，史诗式嘅模拟风扇嘅古仔咁样。咁啊，话说咧，早两日我哋情人节当日，我咪分享咗个古仔，就系、是、关于有个朋友佢公司喺情人节当日三个同事同时间话请假咁样。咁跟住然后之后即係呢个古仔去到一啲听众又反映返话嘩即係讲起呢个射波的礼仪呢就真係好精彩嘅即係唔关情人节事嘅 ,ok, 即係淨係射波呢啲嘢真係大把嘢分享。 因为不限于情人节嘛平日要射波嘅人佢个底本身鍾意嘅话呢佢平日鍾意点样做 得。即係有咁离奇得咁离奇呀其中一个听众呢佢系叻啊！佢自己认罪啊！佢话我系其中一个平时成日射波嘅人嚟嘅。哇！我心谂你好意思讲出嚟嗰下劲，真系。 但你就可以知道呢班人个脑谂咩啦。 系啦，咁啊有一次咧，唔记得咩日子，总之都系闲日嚟嘅，佢要翻工咁样。咁於是乎，但系咧，佢嗰日咧又唔知點解， 好唔想翻工， 好唔想翻工啦。咁啊，於是乎佢约咗佢嘅男朋友去。主题乐园玩喎咁佢又同公司讲话哎呀我今日唔舒服啊、又係嗰啲一日唔使俾病假纸嗰啲呢哎呀我今日唔舒服我返唔到嚟啊咁样。咁跟住佢老闆批咗啦咁样。跟住然后好啦於是乎佢又约佢好满心哇好嘢终于射到波啦咁跟住约自己嘅男朋友入去嗰啲主题乐园玩啦享受一日啦。我觉得 OK 嘅。即係好老实讲大家都系人我明白呢种间唔中有一日唔想返工嘅感觉嘅我绝对明白绝对体谅。 但班人系日日都唔想返工添所以系完全理解 的。系有啲人成年唔返都得㗎好劲㗎。咁但係即係你自己執生啦呢啲嘢就。咁但係有一日呢即係嗰个朋友入咗去主题乐园之后呢好嘢喎佢撞到佢老细喎。因为原来咁啱嗰一日即佢同佢上司请咗假但佢个公司嘅老细系一早佢公司老细就真系请 annual leave 嘅真系攞咗假攞正牌我唔知佢庆祝生日也好乜都好啦 ,ok, 就入咗主题乐园同屋企人玩喎。兜口兜面撞到喎、 啊。咦咦 咦咦喂呢位同事啊我啱啱听到啊你嘅上司同我讲话你今日请咗假喎点解你会喺度嘅呢 听讲 你请假的理由是说你病咁、哦、样，哇呢下尴尬啦。于是乎呢位朋友仔，哇犀利，我觉得佢好适合做 DJ。 情急生智， 情急生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佢话咩啊？系啊，我有公主病 哇 ！OK， 呢个十分，呢个答案十分， 呢个十分令到佢老板都觉得 嗰下劲到系连佢老板都笑。於是乎啊得玩啦开心啲啦咁大家就冇事咁样散去。 好彩佢有个十分答案啊如果你个答案得两分呢老板呢就唔系咁样。 係啊你嗰下一心一虚呢老板实追问嘅。 你呢下有创意、 但 老板又鍾意。 係啦你有创意老板嗰下心情好啊喜事啊嘛庆祝生日定唔知咩咁嗰啲。OK 啦俾你过啦大家都系啊。 呢啲 case 都唔系第一个做咗咁多年老细、 哇呢、這个答案我直头觉得系值得要待住同大家分享啊。 哎呀我有病啊 公 主 病啊 所以我要入嚟滴滴嚟啊哇我要睇埋烟花先走啊 唉这个犀利啊咁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古仔嚟嘅咁啊仲有一啲朋友仔都 分享咗一啲好離奇嘅射波嘅理由啦。咁啊，當然冇一個咁驚天地泣鬼神嘅古仔啦。但係佢哋都話有一啲理由係例如公司有一個同事就係屋企有蜜蜂竇，所以要射波。但係佢呢一個理由咧係重複用咗好多次嘅、哦。好劲喎，唔知点解佢屋企嗰啲蜜蜂豆铲极都铲唔走㗎喎、哦。即係你呢啲通常你我唔知有冇经历过一波胜，我都冇经历过嘅。咁但係喺我认知入面啊吓、你 suppose 如果屋企有蜜蜂豆，一系两个方法嘅啫，你一系闩窗唔好理佢啦，唔好开窗啦。係啦，一系你就搵嗰啲即係除虫公司啊，定唔知即係你蜜蜂豆嗰啲系有专人负责㗎嘛，你唔好自己搞啦咁样。嗰啲蜂王啊咁嗰啲啦。咁然后你就去搵佢帮你彻底地将嗰个豆清除咗佢㗎嘛。咁你彻底地清除冇理由，成日都翻发噶，系嘛？冇理由隔一排铲完，跟住佢哋又飞翻嚟，又再捉嗰个巢咁得意啦！我唔排除可能真系有啲咁嘅 case 嘅。如果真系咧，咁我 feel sorry to 你屋企吓，你真系惨嘅，真系辛苦嘅，因为成日都要处理蜜蜂豆。但系我嗰个听众嗰个角度去睇咧，就系、是、话哇你。作理由你都俾啲創意啊！你次次都翻用同一個，我信你一次，我好難信你第五次啫咁樣樣。咁另一個啊犀利啦，又有一個咧就係屋企嘅廁所個櫃冧咗，所以翻唔到工。咁我覺得呢個都 OK 嘅，雖然我覺得個櫃冧咗，你咪收工先翻去整咯，係咪先？即係唔通我屋企盞燈壞咗又話我翻唔到工咩？咁我都可以翻即係收工翻屋企整。咁但係算啦，呢啲一次半次冇乜所謂啦。佢起碼冇重複再話屋企個櫃冧嘅。如果屋企個櫃冧咁多次，建議佢換間屋咁滯㗎啦。我諗呢啲 應該係啲風水嘢啦。 係啦，應該風水嘅問題啦，或者揾啲師傅嚟睇睇啦咁樣。跟住有一個就話撞親隻手就翻唔到工，咁都有嘅， 都会嘅，呢个都撞亲手都會 的。我觉得呢个合理啦，相对合理啦， 因为受伤啊嘛， 系、 這 個、啊，即系同埋你都要即系如果佢公司啊吓，佢都要庆幸好彩佢冇话喺公司撞到嘅，如果唔系又攞工伤，即系攞假兼攞埋赔偿嘅，系咪先？咁当然即系如果你系喺公司整亲，咁冇办法啦，好不幸啦咁样。咁你自己在出边整亲，咁我唔知你点整亲啦。咁但系你有需要嘅话，咁。你整親隻手又真係，即係視乎個嚴重程度咯。我穿魚蛋都可以話係整親隻手㗎，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係翻 office 嘅，你要打好多字嘅，咁你穿魚蛋真係好嚴重喎，真係做唔到嘢㗎嘛，係咪先？ 我聽過一個咧，真係好匪夷所思。係喺啲friend 同我講話，啲同事嚟嘅。咁咧話嗰個同事平時都即係我用有趣嚟形容佢啦， okay. 即係都古即系古灵精怪嗰啲人， 系系系。 跟住我有一日咧，佢冇翻工，跟住八到翻嚟啦。话佢点解冇翻工咧？话佢之前嗰晚瞓觉，啲祖先报梦，话唔知咩个坟头有啲即系话嗰啲咩啊？即系好唔舒服咁样啦。跟住所以 即系总之我报梦我要去睇下发生咩事啊。 系啊系啊，即系有时会听下即系报梦话，哎呀好好冻啊，或者呢度好湿立立啊咁。跟住之后就去睇翻咧，原来坟头定咩滴水咁啦。跟住嗰人嘅同事请假，原来系琴晚祖先报梦话佢唔舒服，于是乎咧今日就要去佢 坟 头 check 一 check 咁喂呢、這个 咁但系呢个你冇得 proof， 跟住你又唔可以话佢乜嘢。咁但系 一次半次，我覺得俾佢過咯。 但 係我唔知啊， 我唔知啊，呢個你真係好難判斷嘛。 決定 但係佢話聽過呢個係其中一個最有最有創意、最離奇啦、 啊。 唔係 呢個直頭係唔止射波離奇咁簡單啊！呢、這個直頭係可以打上去三五成個人嗰度分享啊！呢一、這個係 瞓覺報夢，跟住同我講要去睇下啦咁樣。 唔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近年嚟講，我覺得大家即係都可能慣咗 work from home 嗰個節奏咧，即係有好多嘢。其實我老實講，我真係翻少日工，我喺屋企都處理到嘛。大家都好習慣咗呢個模式嘅時候，其實我都會明白大家總會想揾啲時候， 唉，俾我唞多日啦，真係好攰啊，或者即係今日真係好凍啊，落唔到床，即係總會有好多唔同呢啲原因。我唔係鼓吹大家唔好翻工，即係呢個，我覺得做工作你係基本嚟嘅。不過我同事覺得你搞得掂自己啲嘢，公司 OK 咁咪得咯。咁但係我覺得射波的禮儀係好緊要嘅。你揾到一個啱嘅理由，揾到一個令大家舒服嘅位去走咧，係好重要嘅。同埋即係你唔好太過分咯，你唔好一個月每個星期請一日嗰啲咯，係咪先？ 有啲好誇張嘅， 係啊， 即係可以 keep 住，即係有聽啲 friend 講話喺個公司咧，哇！啲人請假可以 keep住不斷都請嘅，咁但係你又即係你又奈佢唔何嘅嗰種，即係佢因為佢又真係可能有整親過，咁但係咧佢嗰個手尾就好似好長，跟住就 keep 住又去睇醫生覆診啊咁，跟住可能個身體狀況真係 呢啲就冇辦法 係啦。咁但係咧當然啦，你呢個係即係正常噶嘛，你唔舒服就應該。休息咁醫生出到紙咁你就理解體諒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呢啲嘢好衰嘅，你對一個人嘅觀感呢唔係單一事件。 信任問題係咪？ 係啦，就係、是、因為佢平時做嘢嘅工作能力各樣嘢已經係比較差啲。 或者拉拉流流 啊，或者好似即係返工都唔係返工咁。所以當呢種人佢出現真係，就算佢真實發生受傷都好，係嘅，真係應該要休息。 係， 但佢夾雜咗個前科咧，我會用個形容就係、是、有時唔係唔信你，不過可能會覺得哇， 你又理啊， 又理啦咁樣咯，或者得不到別人嘅，我唔想用同情， 都係信任咯， 呢個 係 一個混合嘅情況嚟㗎。係、 啊， 你平時係一個點樣嘅人？ 係。 做同一件事真係會唔同嘅接收㗎嘛。 所以我哋做呢一行有一樣嘢好嘅，基本上日日都要開咪，好難呃得到，所以都唔會諗呢啲古靈精怪嘅射波方法。我試過有啲朋友為咗打呢一個最新出嘅 Pokemon 話唔返工添啦，佢夠膽死同老細講我今日 Pokemon 新出我要去玩，我唔返。 你係咪寧願佢 最勁係佢老細批呀、 啊、因為老細都鍾意呀。 系啊，咪可能系啦，或者可能唉是但啦，你搞掂就算啦咁样咯。 俾你做老细，宁愿佢讲真话， 梗系宁愿讲真话啦。 系，即系宁愿佢同你讲，我真系因为 Pokemon 而咩？ 因为呢个系信任问题，学波成头先话斋，起码你同我讲真话，我之后都会判断到我应唔应该信你讲嘅嘢嘛。如果你一旦同我讲大话，信任破裂咗咧，你以后同我讲乜我都好难信噶啦。 哦，系啊，一系你就叻到可以冚晒所有嘢，唔好俾人知。 系， 第一个就系冇咁多聪明嘅人啦，我觉得系。但系我觉得呢排咁样讲呢啲故仔，令到我好怀念咧。以前咧做Give Me Five Fat Phone In 啊，即系开一个题，一人一个，你听过最离奇嘅请假原因咧，我真系好想听啲听众亲自打嚟分享啊。咁但系冇，我哋冇 有机会先咯。 你哋 message 我哋啊，或者我哋会转达啊，将你嘅故仔分享，有啲咩得意嘢，我哋都会讲嘅。系啦，咁但系今日呢只歌咧送俾上次就送俾你嗰个 friend， 今次呢个都系俾大家。即係如果你身邊有啲咁樣古靈精怪嘅同事，千奇百趣東南亞正所謂，有啲咁得意嘅請假嘅人咧，咁啊呢只歌送俾佢哋啦。有知呢個派台歌叫做《噔噔》啊。 什么是获得胜利前，意思你怕死都躺下，间中一搏一次好吧，再快快再自冷自下，别用爱力带你攻下，想追左的风你吗，肯定就是你，再自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再试试孤寂，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就业市场情况持续改善，去年十一月至到今年一月的失业率是3.4%，较上次回落0.1%，有118,400人失业，减少大约7,600人。同期的就業不足率是1.4%，同樣回落0.1%。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見下跌，其中建造業和零售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隨著經濟活動從疫情之中逐漸復常，加上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入境旅遊反彈，勞工市場情況在未來幾個月應該會進一步改善。俗稱太空卡的電話儲值卡實名登記最遲需要在今個月23日完成，未能夠在限期之前完成實名登記的儲值卡將會無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下午到湾仔邮政局视察实名登记支援服务的运作情况。他呼吁仍然未完成实名登记的太空卡用户，应该尽快按电信商的短信提示，透过电信商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到门市完成登记。邱应华又说，政府已经在18间指定邮局设柜台，以及在全港25个指定港铁站设服务站，协助有需要人士。至今已经处理60,000宗查询和登记。为应付登记需求，18间指定邮局在今个月22和23号将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晚上7点。食环署表示，全数接纳申诉专员公署提出的多项建议，正是积极跟进，并且已经在打击店铺阻街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发言人说，货物和杂物非法霸占或阻碍街道，触及多项法律条文，需要跨部门协作处理。食环署和警方由去年10月开始，在全港各区采取了超过500次联合执法行动，并取得理想成效。现时多区的店铺阻街情况已见显著改善，当中包括申诉专员在报告之中提及的部分阻街黑点，例如荃湾河背街和川龙街，以及北角春秧街。署方会继续联同警方严厉执法。环保署表示，会继续透过多管齐下的措施，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并加装摄录机监察非法弃置废物的黑点。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国庭表示，中美双方统计数据都显示，2022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展现出较强韧性，充分說明中美經濟結構高度互補、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的本質。束國庭說，中美經貿合作事關兩國人民切身利益，對全球經濟增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方注意到中国美国商会近期表示，对于美国企业来讲，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商会将会同会员企业一起把握新的发展机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亦都認為，美中掛鈎才是讓兩國人民受益的良策。束國庭說，中方將會始終堅持開放合作，以自身發展為世界提供機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预测本港是天气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同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朝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头段比较多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三圣，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红磡和铜锣湾区分别都有因应观音开库仪式的封路安排的，直至晚上11点，红磡的平治街部分差管理、观音街、获家道是会临时封闭，另外七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都会有临时改道措施的。至于铜锣湾区，直至晚上7点，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分别会临时封闭的，揸车朋友要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保持通话》《东乡噏》，作曲张子峰、卢永林，作词小优，主唱张子峰。 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 漂流教室》作曲张佳添，作词林夕，主唱古巨基、Eden、吕爵安。 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 爸爸放心我出嫁，作曲姜丽文，作词简嘉明、姜丽文，主唱姜丽文。 爸爸亲身建立便教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家， 某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去少一日半日补习班有咩问题呢？ 我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俾最好的尼基和晓婷。 不如问下尼基晓婷想去玩啊定想去补习啊？ 北家火药味好浓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内的不得了剧场， 听下呢场大战最后点收科啦。 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 斌神，你唔好成日对住个电话笑咁黐线啊！ 吓、啊，博成乜你唔觉得？有时候睇人哋嘅社交平台 po 啲咩好搞笑嘅咩？完全同佢真人唔同噶、哦。我唔系话讲紧个样啊、执相嗰啲啊，连性格都系咁噶。 虚拟人物，人们怎评价？一个人又真又假？转一转吧，间变得款 filter， 只可跟你同化，哭音那款过气吗？哦耶耶，被自家点框架，要怎么对话？得下为你卸下，咦？十秒粉丝，遗忘原形，我迎合大事，模糊的流汗的无瑕的尽丝。为我夸我请发飙，如果真性情也不要，就夸张格调。嗨，力气劝对症，但好可以做证，偏执你想被看的我。Oh, I would cut like this， 有否吸引力？还实赠我价值。一层层微调，神情雷同可对调，彻底戒掉 party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don't hide you and be real， 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gotta turn the filter off， less is more， 想到世界开封锁，理得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 开始动了讲住。 文海庭十秒限时。不过波成，你又唔好用一个好似变态佬咁嘅眼神望住我，我又唔系成日走去 stalk 人哋 IG 嘅，有时同朋友倾开偈。甜笑下咁啫。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地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八秒太片未完，我似在梦想。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要怎么问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done. Oh, I would be a fool again. I can't explain this how to bend. The butterflies and hurricane, I feel it all over and over again. I still believe in love, even in the world of parallel. Every single 人生都会试过的，总是有几个人透过短信和你聊天的时候，你嘴角是会忍不住笑一笑的。但你有马天佑第 N 次初恋。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总结。 时间。 冇办法啦，呢、這个手机屏幕系已经完全咁样颠覆咗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朝头早一起身打开个 mon， 见到一啲 message 就会开心成日啦。听咗两首都好甜蜜嘅作品，有张曼莎《甜蜜在十点五十九分前》，仲有啱带嚟嘅系 Lucy Can't Stop。 眼中的真心，你间的耳环，都要刻意夹空门。 想到望贴身的人近，用 FaceTime 上映快又有气氛，日子很苦但开心和大地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 special 的 her， 所以按道理，其实在这个世代，只要你拿着一部手机，你应该很难会感到孤独的。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是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战斗，让我独个星云上来听候。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道侣尽头同演出星宿来合理。 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 之前听过有 Lollipop 七姊妹星团 同劲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些好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国庭表示，中国和澳洲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正是面临重要窗口期，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积极因素。澳洲近期对安装在国防部等办公机构的中国制摄录镜头表示担心，需要移除处理。束国庭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会不会影响中澳贸易关系的时候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歧视打压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希望澳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国企业对澳开展贸易投资提供公平、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帶嚟大致晴朗同乾燥嘅天氣。下週本港各區嘅相對濕度普遍維持喺50%左右。預測本港天氣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同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听朝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接近出口位置。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过咗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西隧车龙去到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都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扫管笏。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富健花园。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铜锣湾直至到晚上7点，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都会因应有观音开库仪式而会有封路安排噶。另外在红磡那边啦，直至到晚上的11点。平治街部分差管理、观音街和获家道会临时封闭，而七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都会有临时改道措施的，揸车朋友要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掀开层皮和肉之间一层很薄的黏膜就是筋膜来的。 咁佢包裹我哋全身每一个部分，特别系组织之间咧，佢有呢个连结嘅作用。 研究指出咧，我哋肌肉拉伤嘅机率咧，同我哋肌肉筋膜嘅绷紧状况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你特别紧啊，就特别容易受伤啦。 跟你有关，同大家一起科普痛症知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是今年的女新人。 冇错啊，波成，我答应过佢的同事一定会好好咁照顾佢嘅，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Nancy 乖巧玲珑， 我唔担心佢唔乖啊，我担心你啫嘛。 我哋苏红音乐嘉宾啊，有今年嘅女声人 Nancy 乖龟卓瑶嘅，你好。 Hello， 今日我哋送俾 Nancy 嘅呢一句咧，就系啊 ，Nancy 乖巧玲珑。 系啦，嚟自于一个成语叫做乖巧玲珑，咁所以就将你嗰个姓嗰个英文发音食咗落去，就乖巧玲珑啦。 哦，系啦，get唔get咧？ 我哋要 get，佢唔get，我仲未get， 唔get，get唔get到 ？get啩 ？get啩？乖巧玲珑即系咩意思啊？ 我知乖巧玲珑咩意思？ 系啊， 但摆喺你身上，你觉得 可能大家对我个 first impression 喺呢个。 系呢个我哋必须要戴翻个头盔。我哋苏音乐智囊团某一个 artist 成日好想帮我哋谂呢啲卷轴嘅人咧，咁佢提供嘅，我哋觉得咦呢句好似 咁样射个波俾人嘅。 嗱，所以我唔开佢名字，我喺呢度唔开佢名字，佢自己知就好啦。咁样啱啱你所讲可能呢个系大家会对你嘅 first impression 觉得啊 ，Nancy 系一个好似好乖巧嘅人啊咁样。但系我谂实际上系咪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你唔会咁样形容自己先咧？ 系啊，我唔会觉得自己特别乖嘅。 系， 但系当我真系去 share。我的 experience 出嚟咧，大家都会觉得哇，你好乖啊！我就开始喺度质疑自己，就话其实咪真系好乖咧。 系， 但系真系自己又唔会咁样觉得。 你会用咩形容词形容自己？如果唔系用呢一个嘅话， 可能飘下飘下，或者天马行空少少。 你有冇一啲可能你做过嘅，或者人哋形容你嘅事情，会令你觉得自己系一个咁样人噶？ 即系我会成日将嗰啲唔同嘅主题嘅东西融合埋一齐。你好似话我食嘢嗰阵时，我就会觉得啊，你朱古力蛋糕其实朱古力雪糕啦，你可唔可以加啲肉松上去一齐食？其实你可以啊嘛。 你有冇真系咁样试？ 我真系有试过。 你真系会咁样嘅？ 即系夹嘅。 佢诚意推介， 佢仲要再好坚持话俾你听，嗱系夹嘅， 真系夹嘅。 OK， 即系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有好多可能性。 系。 但系大家就会觉得咁样唔系即系大家习惯嘅嗰件事。 系、即系所谓唔系正常嘅咁样。 系啦。 但系我想知道有冇曾经你呢啲天马行空系去到有人形容你系属于嚟自第二个星球嘅人呢？ 黑暗咯，佢哋会觉得 我黑暗啲嘅， 黑暗。 但你自己有冇一啲自己嘅，我唔知啊，类似座右铭或者一啲嘅谂法，自己一啲 belief 啦，或者一路以嚟系好相信嘅嘅。 我觉得近年来或者今年啦，我最大嘅座右铭应该系 be brave 咯。 系，你做咩突然一粒水啊？你咩突然一讲自己好普通啊？呢句， 跟住佢即刻笑一笑。 前面嗰阵时好天马行空啦。 我本身觉得佢 brave 噶啦，嗰一下，点知佢系。唔接受到自己个 brave 啊！ 佢个 brave 就讲咗呢一句出嚟啦。前面讲嘢好天马好，死咗 be brave 好似有啲渣系咪？ 好似有啲好痛。 后悔咗，后悔咗。 但系呢句系点样样？点样样嚟啊？你自己？ 即系好似要多啲去面对自己嘅感受啊，或者多啲 realize 就话自己嘅情绪系啲乜嘢，同埋多啲去将本身唔够胆去 express 嘅东西去。 擺出嚟俾人哋可以睇到，等人哋可以有個 connection 喺度咯。 係，但係因為之前自己係唔算太 expressive， 因為 係啊，之前就話乜嘢都係收埋喺心入邊咧，或者我都冇諗過要去同人講出嚟。但係然之後先發覺，咦，我好似覺得大家好熟悉我，但係先發覺，原來唔係喎，因為我乜都冇放到出嚟咧，大家乜都唔知道。 係，但係嗰個轉捩點係在於咩？係咪開始拍之前節目即係 YOLO 啊，定要話係再之後？先至有呢個咁嘅轉變咧。 係去上咗一個 acting class， 咁跟住老師就話你可以放多啲你嘅 emotion 出嚟。 係， 但係我就覺得emotion 其實放出嚟有啲咩用咧？即 係你有冇咁樣問翻老師？ 老師啊，我想問放出嚟有咩用？ 我好奇下， 可唔可以有收入㗎？ 即係又好似會影響到大家嘅情緒，又未必就俾到安慰自己。應該係屋企細個咧，爺爺啲情緒會比較大一點，所以就說你擺出來其實有些不好的 consequence， 所以就變相即要收埋會 safe 一點，自己感覺 是。但是你提出了這個問題，老師怎樣去解答你？ 老師就說你不要去怕些什麼、就是你不要怕些什麼，你要擺出來人家才可以跟你 make 到些什麼的嘛，或者你不知道大家講出來的東西或者給到你的反應會不會是很 impress 到你的，即這件事可能是一些生命中很美好的東西，你要不怕你才可以有這個收穫，所以就要去試著去 be brave 啦。 但其實會不會在人生當中多多少少你遇到某些特定的事情、你個人的情緒都會是波動一點，或者特別會容易激動一點、開心一點、怎樣的呢？ 去畢業旅行的時候啦，然之後入大學的時候啦，失戀的時候啦，同埋冇咯，好似 好彩。咁我好彩問一問啫，佢都係一個地球人嚟嘅。 同埋，但係佢係冇拍拖嘅時候啊，即係 淨 係 失戀 嘅時候。 拍拖我唔特別係覺得開心或者唔開心，不過失戀就好唔開心。 就大啲咩啦咁。係咯，即係有啲咩平時係會令到你係表面上都睇到你好開心著若，係啲 friend 可能會睇到。 哦，食嘅，一定係食嘅。 哦，咦，佢頭先講，你見唔見到佢個表情轉咗啊？ 呢個好 friend 啊，呢個，我所以我叫 IG 個即係 profile 嗰度會介紹寫自己同歡。 我都呢個都係 be brave 之後我先寫咗呢。 即係之前 俾人知自己係會食嘢， 即係我冇話特別想俾人知咯。咁而家就話算啦，我要拎樣嘢出嚟。介绍自己。 点解你觉得之前讲食嘢呢样嘢唔你要心啊？ 大家即系因为我玩由细玩到大嘅朋友都系觉得我食啲嘢咧好怪嘅，即系创新得嚟太黑暗啦，即所以令到我有啲唔好嘅印象。 即系头先嗰啲朱古力雪糕加肉松啊，头先你讲嗰个 系啊，都唔系好怪啫。 仲有冇啲咩诚意推介啊？我好想帮你评下你啊，拣一个诚意推介嘅，你觉得呢个系 嗱三文治，你可以加士多啤梨酱，再加花生酱，再加肉松，再加啲紫菜。 佢所有嘢都要加肉松噶、 因为唔知点解大家对肉松就特别反感，但我就好好呢样嘢。 我覺得肉鬆是好吃的，即是那種鹹鹹地、不過但它很搶味的，因為所以你一講出來放到其他東西，大家會覺得咦咁樣樣。 但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好 make sense 嘅，因為我好唔中意肉鬆好乾啊，食完個人即個喉嚨好乾啊。 所以咪加醬加雪糕。 佢加醬加雪糕啊，成日濕濕地咧，其實係啱數嘅喎。你諗翻落又，其實合理 嘅 喎。 就係覺得呢個爛茸茸嘅感覺好核突，係 咩？唔係啊 ，OK 啊，而家呢個世代即係拉麵都加雪糕噶啦，即 係肉鬆啊。 係咯，都冇問題嘅。我覺得大家而家係接受啲嘅呢樣嘢係，所以你可以多啲同人講下你自己呢啲又。 我哋嘅反應係咪算係好好啊？ 好好， 好鼓勵性， 好鼓勵性啊！ 好鼓勵性， 因為我接咗個任務啊。 咩啊？ 佢啲同事叫我對佢好啲。 咁但係呢段時間，即係頭先講，即係食嘢嗰一樣嘢係會令你最開心啦。咁但係另一樣會唔會叫做表達自己嘅方法，以往就真係影相嗰一樣嘅？ 影相同埋寫散文會係我表達嘅方式。 寫散文，你會寫係自己收埋自己睇嗰啲定係點啊？ 自己收埋自己睇。 會係啲乜嘢嘢嘅內容㗎？以往寫過。 咩都有寫啲，即係翻學啊，同同學相處嘅一啲 moment 就係，又或者係自己嘅一啲感受，對於呢件事嘅思考都會想寫落散文入邊。 係點樣開始寫散文？ 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睇文學書嘅。 係。 咁因為 本身的耐性又不是太多，所以呢看小說有些辛苦，散文就可以啊，你一天看一點一天看一點，這樣就很快就可以完成了，那就發覺啊，你每天這樣寫呢都有助梳理自己的思考，這件事即係好啱我。 最近有冇一啲梳理到自己嘅散文咁樣樣睇咗？ 我都有喎、啊，有喎、啊，就係、是、最近我有寫一篇，就係話我覺得我嘅生活有啲零碎咯，即係冇一樣好 constant 嘅東西出現。咁就喺度諗緊，就話誒、哎、會唔會養隻狗仔呢，係咯、啊，培養一啲係好持久啲嘅習慣咧、啊，去即係充實翻。係 咪因為平時自己個人好難定或者專注喺一樣嘢好耐？ 都唔係，我都係易專注嘅。但係我覺得咁樣好似宏觀我嘅生活入邊冇樣一直喺度嘅東西。 哦、 對你嚟講，你喺暫時嘅人生當中，你最堅持得最耐嘅一件事情係咩嘢？佢諗一諗，都係食嘢可能。 即係最直觀，我又唔知講唔講到。 講啦，唔怕啦，我最多剪啫。 你覺得係乜嘢呢？即係而家未有養寵物啊嘛，但係之前 係啊，堅持係啊，堅持食自己中意嘅嘢咯。即係減肥就我寧願唔食，我都唔要揀食啲乜嘢。 即係你係嗰啲食嘢唔會純粹為飽肚就求其食嘅人嚟嘅咯。 即係佢一食就要食最好或者最啱自己口味，最多肥咗之後我自己再減啫咁樣。係 最多就食少幾餐，我都要嗰一餐食得好。 是不是因为有 quota 这个概念，所以觉得每一样摆入口的东西都不能够浪费呢？关不关事？ 啱啊，没错。 但我想问这个节奏呢，是去到尤其入了行正式做一个 artist 之后，你还坚不坚持到？因为我觉得以 artist 的生涯是很难用这一种的理念去食嘢噶，即係好多時候可能有時做嘢咁樣忙起上嚟，可能真係食個三文治啊，算啦，邊度揾個士多啤梨醬俾你啊咁樣。 自己帶 係啊，即係除非你自己袋住一支啦。原來佢喺我袋度暗啦，喺呢度有。 有肉鬆送俾大家。 但係會唔會真係難咗堅持呢樣嘢咧？而家 又唔會喎、啊，即係如果唔啱食我就唔食咯。 頭先咧，我哋講其中一個話題就係有啲咩事情令到佢情緒波動啦。嗱，食嘢就係令佢好keep 住 constant 嘅，令佢嘅生活。另外一樣嘢就係佢講緊。就是失恋是会令到他情绪波动嘛。我想问回转头就是头先的问题。那为什么是在失恋的时候才会情绪波动，而拍拖的时候对你来说个 compact 没那么大呢？ 其实可能好讲就是我跟另一半的相处究竟有没有制造到什么开心的 memories。那可能相对平凡一点咯，但是就说失恋那阵子真的有点打击了我的信念的，我觉得。 咁對於你嚟講，今年應該即係嗰個過山車就比較犀利啦，即係因為好多嘅身份上嘅一啲轉變，或者好多新嘅挑戰，例如係簽約咗公司去成為一個正式嘅歌手啦。呢、個契機係點嚟嘅咧？ 哦，這個契機其實即係認識可能話公司華納呢間公司本身係因為拍咗洪家豪嘅《自問自答》， 係 咁跟住又有幸可以參與到Dear Jane 嘅 album cover， 同埋佢哋嘅未開始。已经结束的 MV 啦，系咁就认识到呢间公司啦。咁咧系直到上年公司先俾咗一个机会我，就问我就啊，你要唔要嚟试音啊？试下嘛，因为佢系咯试下。咁我就咦觉得即系一霎眼嘅嗰个谂法就觉得咦冇谂过咁样、啊，但系咁样做好似好有趣、啊，同埋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同埋华纳都系一间好好嘅公司，咁我就想啊捉紧佢，就去每日都 practice 啦，每日都 practice 唱歌。诶，点知咧试音嘅呢一个行程又因为疫情一直被 delay， 咁我就其实一直都好惊咋，其实佢哋系咪唔想即系揾我嚟试音，但系又唔好点样拒绝我 咧？就揾个原因啦。 系啊，就又揾个原因啦。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就喺度谂啊，都好，都俾多咗时间去 practice。咁就喺呢个过程之中，我就发觉，咦，即系唱歌呢件事，我好想去再去努力一啲，再去做得更加好。同埋就話可以係嗰、那個因為我本身都中意寫散文啊嘛，咁就可以係填詞呢方面，我自己有啲諗法，或者睇到廣東歌啊，邊句詞我覺得啊咁樣，同埋我之前嘅呢個諗法有啲相似，或者聽到呢個曲我就哦，我想試下自己寫啲詞，即係呢一個諗法就越嚟越 強，所以就 係。 咁我想好奇一下咧，你第一次真係去到試音嘅時候，你當時係揀咗首咩作品去試呢？因為係好緊要噶，你只係得一 shot 嘅機會，你揀咩歌係好緊要噶。 我揀咗嗱廣東話歌，我就揀咗王菲嘅《約定》嘅。 哦，都好似好啱你個 vibe 喎。係啊，就比較舊啲。 都唔夠嘅 ，OK 嘅，都符合我哋嘅年紀嘅。 但係可能唔符合佢咁樣年紀，你有冇諗過？ 唔係符合，可能符合聽嗰個嘅年紀嘅。 咁唱完之後，咁其實係咪就話 OK 啦？你等消息係咪咁樣嘅？ 唱完之後係啊。 佢个系啊，佢个系啊，好有 当日心里面嘅心情都一样出现。啊啊、哦，好啦，咁、啊、我走啦，咁啊， 哦， 咁、 啊 啊、你心里面其实有冇谂过就系、是，咦，原来咁样就完咗，系咪都真系完咗啦？即系可能冇后续，系咪有咁样惊？ 有啊，好忐忑咗一个月噶， 跟住就收到通知啦。 即系佢又唔系话俾一个好正式嘅通知咁样，但系就啊，你有啲咩谂法啊？或者你之后想做啲咩啊？佢想睇下就话同公司嗰个理念咩 match 咁样，咁就不停咁样倾咧。但系你知道，即系呢啲倾嘅过程有好多变化噶嘛，所以就一直都好惊。 咁喺呢个过程，你系咪真系都 be brave 地讲到自己嘅一啲即系想做嘅谂法出嚟，去好清晰咁同公司讲，定系？都是會是啊，唔緊要㗎，我都可以睇下公司你想點㗎， 我哋可以傾嘅， 我哋都可以傾㗎咁樣。 都有大概講咗一下自己嘅嗰個藍圖嘅、不過模糊少少，因為有好多真係嗰啲知識我唔係太清楚，即係就話點樣出歌啊，出歌有啲咩步驟啊，我就唔係太知嘅嗰陣時。 咁但係個藍圖會有啲咩？會唔會其中一樣係自己填自己嘅作品？ 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係有同佢哋講嘅。 咁、當時有冇真係攞借啲散文俾公司睇？嗱，其實我真係有寫開嘢，我真係可以填到詞，不如我哋都真係認真考慮一下呢樣嘢啊！咁啊， 未夠膽 住，未夠 brave 啊，未夠 brave， 因為佢自己睇嘅，佢未夠膽攞出嚟， 未夠膽住，未寫得夠好住。 OK， 咁你自己本身中意聽嘅歌係咩 style 多㗎？ 英文嘅。相对慢啲嘅歌，其实王菲啲歌我都好中意，所以先拎咗佢嚟试音， 证明佢真系讲咗几次，真系 佢中意， 我真系中意。 望住天地，仿佛也想不起。 王菲的约定，亦都是 Nancy 第一次拣唱的一首歌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俗称太空卡的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最迟需要在今个月23号完成，未能够在限期之前完成实名登记的储值卡将会无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下昼到湾仔邮政局视察实名登记支援服务的运作情况。他呼籲仍然未完成實名登記的太空卡用戶應該盡快按電信商的短訊提示，透過電信商網頁、手機應用程式或者到門市完成登記。統計處公布，本港去年底人口有733,300多人，較前年同期減少68,000人，跌幅 0.9%。期內出生人數有32,500人，是統計處自1961年有紀錄以來出生人數最低的一年。至於死亡人數有62,100人，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一年。而同期有60,000名居民淨移出。政府發言人指出，人口自然減少的情況自去年開始擴大。發言人又說，淨遷移涵蓋香港居民以工作、讀書和移民等各種目的進出香港的流動，但是當中沒有細分的數字。香港居民在離境時無需向政府申報外遊目的，因此政府沒有港人移居外地的直接統計數字。警方表示，去年接獲2831宗電話騙案舉報，較前年上升1.5倍，涉案損失金額達到10億8千萬。警方話，相關案件在去年下半年情況特別嚴峻，超過70%電話騙案發生在去年6月至到12月。警方在過去5日採取一連串拘捕行動，拘捕24人，涉嫌與多宗電話騙案和洗黑錢案有關，涉及款項達到1億2千萬。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乾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同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聽朝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日相當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風勢逐漸增強，朝早清涼。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嘅太子道东去观塘，喺新蒲岗与港湾对开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龙尾咧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喺新蒲岗与港湾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近住落山道，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港到而家灣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東至東山台段就比較多車嘅。新界呢，屯門公路去元朗，由新墟街市去到小秀村段就繁忙啦。咁黃珠路轉出屯門公路嘅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沙田嗰邊嘅大埔公路呢，而家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嶺方向，龍尾就去到文化博物館。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唔同嘅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同登入佢嘅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旧》，作曲洪家豪，作词洪家豪，主唱洪家豪。 能抱着你依旧，愿谁再不要跌落泥小心扣。 共创新篇，作曲 Super Moment， 作词刘卓辉，主唱 Super Moment。 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烟，万物已经将心声呼乱。 No money, no honey。作曲 Jamie Zhang， 作词 Jamie Zhang， 主唱 Jamie 张天荣。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中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Nancy Quay 喺度啦。咁啊，我哋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 Teaser 咧。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你听完之后，可能对于创作制作一啲谂法，然后交俾你揭晓，再 detail 去讲呢首歌嘅。 我而家已经打定输数啦。 点解？ 因为我本身谂住估就系喺 Teaser 呢首作品入边去听阿 Nancy 嘅演绎咧，其实。作為第一次入去錄音室錄一首自己嘅作品咧，其實你好難用一個咁放鬆嘅狀態去演繹呢一首嘅作品。咁但係我哋聽到嘅成品真係嗰把聲係超級放鬆啦，係好啱成隻歌個 vibe 啦。咁但係同佢真人傾完偈之後，你會發現原來佢個人真 係 咁放鬆嘅 vibe 嘅，所以對佢嚟講應該唔構成一個挑戰啊。 但本身你想估成嗰個緊張感好大。 係啦，係啦，嗰個緊張感應該會好大，即係可能把聲即一緊張嗰個聲帶會好難放鬆啦，咁樣樣可能會用咗力啦，咁樣 唔緊要，你照顧啦， 我照顧啦， 一間等 Nancy 揭曉啦。我想估就係今次嗰隻歌，因為我都聽到幾明顯就係段落，可能第一個 chorus 同第二段嗰啲尾音嘅處理，即係嗰啲 lover 啊、loser 嗰啲，第一段就係會爽快啲、clear cut 啲嘅，但係第二段出現就會拖長嗰啲音去演繹。咁、我想估會唔會呢一個就係喺呢一首歌去同 QVT 去傾嘅時候，哦點樣令一隻歌有層次，佢去 offer 嘅一啲 option 俾你去試，而出現到哦，即使係講緊一樣嘅歌詞都好，唔同段落其實係有唔同嘅表達方法咧。系啦，我觉得应该系有咁嘅 conversation 嘅喺呢只歌录音过程当中。 好有趣地，即系最后尾嗰个 lover loser 系嗰阵时我哋撞出嚟啊！系、 okay, 啊，呢、這个应该系唱咗一次就用咗啦，所以呢个系即系呢一段呢一句嘅 first take 嚟嘅。 O、okay, K，、即系本身系冇铺排，冇谂过系呢一个方式，但系最后又 O K 咁样样 又觉得咦，好似几前面喎、 啊。系。 系嗰件事系咪好自然去录音嘅时候，自己唔使谂太多所谓技巧上嘅嘢，就出现咗呢啲。 咁、哦、又唔系，就话成首歌嚟讲咧，因为呢首歌都系一首比较 goofy 啲嘅歌，比较轻快，真系要好轻松。佢讲得啱， 系 咁就第一次录嗰阵时系紧张到咧，真系震晒，真系好紧嘅。 系。 咁然之後 ，Kiri 就好好啦，佢入嚟就啊，我哋摁下先，跳下舞先，要唔要食啲甜品先？咁就即係做完呢啲之後就啊，再翻去再練多一陣，再去試一下就跟住嗰個節奏去喐下咧，成、個效果就出嚟好好多。咁、之後第一段就係我哋有去設計過嘅，咁樣就係 I like 咁樣會特別。快啲 咁但至於第二段就係頭先講就再自己試落去嘅時候，就喺一個冇設計嘅情況之下 去唱嘅。 因為我哋已經唱咗好多次啦，咁就可以好自然咁樣 base on 呢啲嘢去發揮啲乜嘢。 但係由入去錄音室，Kiri 慢慢開始同你進入嗰個放鬆嘅狀態，記唔記得自己大概用咗幾多時間去適應嗰個環境啊？真係令到自己覺得 OK 啦，我 ready 可以嚟啦咁樣。 三日 啊，咁緊張啊，真係 好緊張啊，真 係。點解咧？ 個驚位係咩咧？ 第一日係發生咗啲咩事咧？咁 第一日係唱到死氣沉沉咁樣噶，係真係成即唔好聽咯。 系咪戴住 headphone 听住嗰啲声太仔细，所以你惊 唔惯啊？ 唔系完全唔知原来录音系咁仔细，乜嘢细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系咪因为咁所以你唔戴 headphone 做访问你惊啊？我突然之间谂翻转头，我见你个恐惧去到三日 得啦。 所以头先因为通常第一 如果佢戴咗 headphone 咧，我哋呢个访问要做三日先做得到。 因为通常啲嘉宾系好好奇听嘅，但系我怀疑紧个恐惧系咪大到都系冇咩嘢都唔好听噶咁啊？ 都要放埋一边先， 放埋一边先但嗰、那個啲仔細度係令到你驚到係要用咗三日，咁但係嗰三日咁點算？點樣去調整啊？ 即係好似話一開始咧，即係平時唱歌嘅力度或者嗰個聲量要好大噶嘛，咁入到去就發覺啊，原來咁細，咁就要翻屋企再慢慢去調節一下，就話啊點樣去細得嚟又可以。有呢個感覺，然之後發覺啊，輕啲咁樣講嘢係真係容易啲帶出呢個 goofy 嘅感覺嘅。咁、然之後就要再去同 Kiri， 即系 Kiri 都好好啊。Kiri 問我就係你使唔使幫手啊？即系不如我哋翻公司傾下，然之後你再 practice 下睇下點樣唱。咁就即系咁樣咗好三日，先可以真係好正式咁樣錄。 但係有冇發現自己一日一日其實即係呢三日期間，每一日都喺個心理上或者可能技巧上係真係有見到自己有一啲明顯嘅進步，可能自己阿 Kiri 俾一啲建議你啊，或者可能你自己都諗通咗一啲嘢啊咁樣。 有啊有啊，就係、是、發覺即係。第一日到第二日就話，係原來啲歌係可以 choppy 啲咁樣唱嘅喎。咁然之後第二日就可能啊，你要細聲啲咁樣唱。啊，第三日就可能就話，你可以喺呢度加啲 emotions， 慾緊啲，呢度就鬆啲。即係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變化。而 Kiri 又好好，每一次都話你好，即係好大進步啊！佢咁樣同我講。 鼓励式嘅， 鼓励 式嘅，但系你知道自己其实唔系咁，唔系佢讲到咁大噶嘛。但我就唔紧要，我信我自己系咁样，咁就都几好。所以之后 系咁，系呢一只歌讲翻最初，其实去做自己嘅第一首歌，嗰、那个无论主题啦，或者揾边个合作咁样，系点样样开始去倾出嚟？系咪自己都有自己嘅谂法，定系点样样？ 一開始即係最初同公司傾嗰陣時，佢知道我中意聽英文歌啦。咁咁我都有同佢 express 就話，其實第一首歌係咪可以唔做中文先，試下做英文先咁樣。咁佢哋就聽咗先嘅，就冇俾啲咩 feedback 我嘅。咁到就話佢哋真係想做一首 T-shirt 嘅歌喎，係真係想首歌就係一個 T-shirt 嘅性質。咁就我就問就可唔可以英文呢？佢話咁咪試下囉咁樣。咁就建議咗，即係提議咗，就不如搵 Kiri 啊，好似幾啱喎嗰啲曲風。咁跟住Kiri 又咁啱有首 T-shirt 嘅歌喎。咁就不如 T-shirt 即係呢個意思好好啊，就用嚟做 double meaning。 係啊 ，double meaning 啊，就用嚟做 T-shirt 呢首歌啦咁樣。 因為即係我第一次見到個歌名都真係以為咧係講緊哦，即係真係一個係啦，一個 debut 嘅作品，好似 teaser 咁樣俾大家聽下，感受下Nancy 嗰個質地啦。咁但係原來睇落個歌詞先發現，原來個 teaser 係另一個意思嚟嘅，就係講緊嗰個男仔嘅咁樣樣。 係好有緣，但係可能話入邊嗰啲 example 啊，即係就啊，你點解會揀咗呢間餐廳啊？咁呢啲係我有同佢 Kiri 去講傾咗。一陣計，咁跟住佢就拎咗少少呢啲元素去放埋去，豐富啲嘅。 咁係咪真係有遇過好似歌詞裏面講嘅男仔係令你又愛又恨？ 有啊。 好啦，有啲咩嘢先講？開心定唔開心？ 講開心啦，係 啦，嗰、那個或者唔係嗰個啦，嗰堆或者你當佢當係一個人啦。 咁 你當 一定要好多嘅咩？一個人另一個人唔開心，一個人夠啦，係咪先？ 唔係。費事好似好指明一個人啊嘛，係、啦，即係總之係啦、發生過啲乜嘢令你恨，即係唔係叫恨嘅，即係令你好啊好猛嘅一啲、 有好多啊，即係例如話，我同佢講話，哦，我而家好肚餓，完啦， 係， 咁我就期待，即係佢同我講就啊，你要食咩，我買俾你食，或者我哋不如去食啲咩啦？點知佢嘅回覆係就話，咁你咪食嘢咯，冇嘢食啦，即係好直男啊！ 係。是不是拍了一段时间所以是就开始是这些的答复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是即是我都不想我都不想好像一直在挑他骨头 是 但是这么明显的一个位置都给了他了即可以製造一些情調出來嘛本身想著 給位置他可以吃下你啊可以做下些事 都沒有啊 有沒有嘗試教過他啊即有沒有嘗試在這個過程當中第一次他咁樣嘅回覆啦、你有冇嘗試過即係用啲方法話俾佢聽？其實你下次可以問一下我想唔想食嘢啊，食乜嘢啊？或者如果你知道我中意食咩，你可以順個便買俾我嘅喎、有冇嘗試過咁樣去話俾佢聽嘅咧？ 我係嬲咗嘅， 嬲咗之後就翻唔到轉頭啦，咁樣。 嬲咗之後咧，咁佢就話你嬲咩啊？我就話你應該要點點點噶嘛。但是你竟然是这样咁佢就話吓边个知道啊佢就正常都应该是即问你肚唔肚饿㗎啦呢个唔係最正常㗎咩你肚饿咁你可以问我就話咁你可唔可以陪我食嘢啊佢会 expect 呢种问题。 哦、 我都不是太想跟他拗啦。 凭实力单身啊， 呢啲冇 得教啊。 佢脑里边觉得，咁你肚饿，咪自己搵嘢食。你有手有脚， 系啦、 人 系人系咁噶啦，肚饿就要搵嘢食噶，系嘛？ 就 系 嗰种。 冇问我要唔要一齐食。 但系调翻转会唔会嘢嗱？你嘢食呢样嘢可能会，即系个例子会挑到你会有少问啦。但系调翻转氹你，系咪嘢食都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 花都得。 花都得嘅， 我好中意花，因为平时都有自己、即系见到靓嘅花，我就想买噶啦、都会买嘅，即系见到玫瑰啊咁样，就买翻屋企，我觉得好靓啊，心情都会跟住变得好靓。 哦， 咁所以情人节你系会自己都买啲花翻屋企？ 嗱，就系佢冇送过花俾我。 哇！基本上应该要死嗰啲理由，佢全部中晒。 有冇原因噶咁？ 他说你买来做什么放在家里你养什么又养不到你又会养死因为其实我自己养花我又不是太在行的是真的很快就死的。 是 跟着他就说你放在家里做什么 我又不想帮你拎。是啊拎出街拎一晚好不得啊。 哇即是一个很实际不浪漫。 很实际。太實際了。 咁但係如果好似哥咁講，呢、個人都總係會有啲 features 令你即吸引到你。咁啱啱講嘅又有啲咩吸引到你？ 唔知啊。 而家諗翻轉頭，其實我都唔知啊。 我唔知啊，我就嗰陣時對佢好著迷啊。 但係揾唔到個原因。 係因為佢好靚仔啊，或者佢有一啲好特別嘅才能啊，會唔會係呢啲嘢先？而家諗翻起，再靚仔都唔靚仔啊！因為太多衰嘢啊！ 純粹係我太細個嗰陣時，一時唔小心揀咗。 每個人一個人生當中都會遇到一個咁嘅人嘅，係。 咁有咩男仔會吸引到你？你自己覺得？ 哦，哇！我好講感覺嘅，我人係冇話有啲乜嘢特定嘅外表啊，又或者才能啊，完全就係嗰個 moment， 究竟可唔可以？ 即係有冇魅力啊？嗰、那個 moment 係、嗯、 就單靠嗰個 moment 你就會 係啊，我就沉睡， 所以就出事啦。 係啊， 就係因為靠嗰個 moment 啊。 明白。 有冇諗過經過咗嗰次嘅經驗之後？即可能唔好淨係靠呢個 moment， 係啦， 定係你覺得改唔短期內都改唔到， 改唔到啊！即往後都會覺得啊，其實憑自己嘅直覺或者第一個感覺去選擇啦，咁樣 舒服啲。 係啊，係啊，因為如果我去睇對方條件嘅話，你肯定都有唔好有好噶嘛。 又或者咁講，唔一定要睇對方條件嘅，而係可能再相處多少少嘅時間，了解清楚曬啊，佢係咪一個真係適合我嘅人呢？會唔會而家即係需要多咗呢個前期嘅一啲了解咁樣啊？變咗。 如果夾硬要了解都可以了解多一陣， 夾硬要， 但係應該唔會 實。係啊，但係我都係好靠直覺，即係如果我中意你，你做咩我都覺得係 好嘅， 係 嗯，就算你唔買嘢食俾我， 係啦。 不過過多一排就拉過啦。 咁但係我想知道喎，咁呢種感覺你係相信？即係早期見呢一個人有就有冇就冇啊？點話其實佢可以憑時間隔咗一排可能係 friend 嚟嘅啫，但係突然之間有一刻即係有火花都可以做到情侶咧？ 都是一见钟情。 哦，即偏向一见钟情。 是。 即总之定了这个是 friend 的话。 是啦，没错。是啊，真的定了这个 friend 就是 friend。 哦，即没弯转了这 个。那么问你一样东西啦，情人节你觉得如果有一个男仔，即假设呢个男仔同你一起过的话，你觉得最浪漫在情人节同个男仔是做些什么是最开心最浪漫的？ 坐天星小轮。 嗯、我估你唔到， 我都估你唔到，我都估你唔到。我以為佢會講嗰啲即係好難做到啊，或者可能係同食嘢有關啊。點知原來係一個天星小輪，嗯、 原因係 有海有風，仲有人坐喺你隔離嘅嗰幅感覺咧，好篤中我。 望夫石都有海有風望到，仲有個人坐你隔離添。 哎，你真係好啦，你個形容。 但你即係嗰個畫面，你覺得好 係正嘅， 好中意。 即係兩個人平平靜靜、舒舒服服咁樣度過一個時間咁樣。 你係咩星座 㗎？水瓶座。 哦， 都叫你哋估下先。 哎呀，哎呀你又咁盡聽講嘅， 我一 但我腦裏邊都覺得係啊，因為我以前有女朋友都係水瓶座， 都係咁㗎。你係咪又係死喺唔買嘢食俾人啊？ 嗰個咁係咪啊？唔係，我只能夠話嗰個幻想世界有陣時未必觸摸得到。 嗯， 係啦，但唔係有問題嘅，但係係有時觸摸唔到咯。 我冇話佢有問題，我話你有問題啫嘛，我做咩啫？ 咁聽你咁講，呢一首歌喺你唱嘅時候，再加埋你嘅 sharing 啲歌詞 fit 翻嘅話，經歷咗個三日之後，應該係有 feel 嘅喎。你而家 係啊係啊， 聽翻轉頭係咪都係咁嘅感覺啊？ 聽翻轉頭。即係相對第一段都係有少少平和，即係如果可以再做多一次，就可能情緒激昂少少。 係咯，有冇唱唱下會嬲噶嘛？其實諗翻起真係揸實個拳頭咁樣噶嘛。 嗰時 Kiwi 就太嬲啦，太嬲啦，唔使去到呢種程度。 我幻想緊你好嬲咁樣唱埋呢啲， 未幻想到佢嬲嗰個樣啊，因為 温柔啊呢首歌都叫，即係一個令你咁猛嘅人，你都係踢咗我都中意你嗰個 side 咯。 係啊。都是一直会想住佢。 这个都是 Kiwi 提供的 option，觉得不要太过嬲了在这首歌里。 是啊，因为好像一开始唱的版本是比较激昂一点的。A&R 的同事听完之后都觉得会不会太单向呢这个情绪。会不会太多了，这个 energy 不是太好。 是对于自己的歌推出你的感觉是怎样，即是自己新人哇第一只属于自己的歌。 生出来 了。是的是的。 其实即第一天呢听那个 master 那阵子呢，我是在床上面听的，即未瞓醒的。我按进去，我心想什么歌来的，边个的 什么歌来的， 是 OK， 我听了整段。然后不是的，是自己的歌。 哦、 是啊，先即刻。重新好認真咁樣聽曬，咁就哇！我係之後係坐咗喺張牀上面咧，呆咗，我諗半個鐘有冇咧？真係喺度感受就話，哦呢一刻自己喺度 feel 緊啲咩啊？有啲咩 emotion 喺入邊啊？同埋就話周邊嗰個 energy 究竟係點樣咧、？feel 咗好耐，我先落牀。然之後所以同埋就話嗰日全日咧，我成個人都係好飄啊，飄啊飄，我就覺得。 好唔真實啊！真係冇諗過真係出嚟咯，成首歌 有冇特別去做啲咩去慶祝一下自己第一首作品嘅誕生？即係可能食個 冇 士多啤梨三文治咁嗰啲，係 冇啊！即係屋企人都非常平常， 嗯， 係。 是啊，甚至冇咩情緒。 即係俾佢哋聽完之後，佢哋哦，幾好。 佢就係咯，幾好啊，係咯。 咁然後你又自己翻房悄悄地寫散文咁樣。今日我出咗我人生第一首嘅作品。 有啊有啊，就好好難以置信啊！都寫咗篇散文咁樣。 O、okay, K，、 啊、哦，我深信入邊都係嗰啲咩微風輕吹啊，晚風掠過我的臉龐啊，咁嗰啲啊， 係啊係啊，但我的家人有點冷淡。系啊，嗰啲系，但系都好，我都觉得几有趣，即系认识咗你又、嗯、特别你讲会写散文呢个、嗯，我觉得呢啲素材呢啲、嗯、感觉记录咗之后，你嘅作品应该系有机会可以用得到或者放出嚟嘅。同、嗯、我更加明白点解喺 social media 嗰度嗰个 display 个 visual 上面系用一张纸写嗰个、 嗯， 我觉得而家就明点解嗰个。咁但系呢个 visual 上面之后会唔会都会有即系、就是、MV 有机会推出呢一首歌？ 暂时就冇呢个计划住嘅、 嗯， 但下一首中文歌先会有 app。 O、okay, K， 即系下一首已经都差不多完成，定、嗯、系已经完成咗，定系咩阶段？ 制作中， 制作中。 嗯，今年对自己嗰、那个即系喺音乐路上面、嗯、有冇自己摆咗啲咩期望喺里面？ 净系今年嘅话， 首先最 basic 就系认识多啲呢一个呢、 嗯、 件事啦。咁、嗯、然之后就可以同到多啲人去合作。尤其是公司的师兄师姐，咁跟住其实我最想都是我可以整到一首好的歌，可以跟大家 make 到一个 connection，、 嗯、 就最好。 有没有幻想过有一个画面就是、会不会假以时日我可能原来都可以试一下一些 upbeat 的东西、啊、或者可能是跳啊各方面樣的、 就是因为经历了即是 ViuTV 的 YOLO 剧之后就发觉就说自己对跳舞呢其实不是太厉害了、嗯、没这个天分但是我又会想去试一下去学即是长时间这样学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分别那就假以时日如果是 OK 呢就看看可不可以是有首 upbeat 的歌然后配住一段舞那样 是、嗯、那你有没有听一些 upbeat 的除了一些慢一些舒服一些之外 Lapping 算不算 算好 upbeat 你使唔使即刻冲出嚟？哇，好 upbeat 添！ 即系我见佢好似唔系好肯定，我谂住俾啲信心佢啊嘛。做乜嘢要针对我？ 你反应即刻唔同咗，即刻啊，系啊系啊，算啦咁啊， 算真系算。 咁我哋就会热切期待今年你嘅作品啦。咁而家就你第一首推出嘅派台作品 Tisa。今日多谢 Nancy， 谢谢你 ，thank you， 多谢。 Sometimes I adore ya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You can see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 Sometimes I just hate ya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u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I'm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re on some features.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带嚟有 Nancy Quai Teaser，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